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會不會因為梁振英的施政是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 其實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 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 我很相信已經沒有可能再找到一個真普選的可能性 那時候我相信社會會有壓力的了 支持者亦可能你不佔我都會佔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你好Audrey 你好你好吳志森 又到星期三了我先學習特首要講一下天氣要學習他他在網誌上寫香港天氣很冷北京的天氣都是很冷的 現在的氣溫天文台告訴我們只有十幾度最低是十度最高是十五度我以為區議員才是這樣天冷了穿得件衣服叫人收衣服叫人穿衣服現在特首也是這樣的星期四的氣溫都是十度至十五度一直都是下去不過幸好 這幾天都是陽光普照香港就是北京不知是不是北京真的很冷我們看到CY梁振英穿很多衣服不單止穿很多衣服似乎好像走路上來都有些論盡真的多衣服就是所以你見到他在一個特別的行程是完全沒有向外宣佈的行程就是臨時去見這個 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一定要講完這些名字才行張德江完結後出來差點差錯腳可能他年輕一點比較大卓爾夫人沒有撲在地上 就彈一彈就立即要站定這是否一個其中一個身體語言告訴大家他見張德江其實不甚愉快有少少精神恍惚這些我試過我知道你見張德江不是我試過仆在那裡我不是見張德江我沒有見張德江我是試過仆在那裡我以為你見張德江真的心神恍惚我那個喉姐我沒有見張德江都會心神恍惚這麼多事發生<笑> 心神恍惚長一年多真的要小心一點跌一夜非同小可當然他差點跌沒有跌到站起來但大家都會覺得這次會面令人覺得很驚訝很奇怪為什麼他上去北京述職述職都是一個很正正式式的預先張揚的事情現在劉少佳還要規範化規範化要交報告 要給報告然後講清楚好細節句式無謂地講香港的形勢他是要報告的因為劉少佳都說以前他是專門做負責做這些報告的上去述職之前以前好像說民主就是吹水上去現在就要講目前的形勢王我們都任務目前的形勢王我們都任務可能不知道這句話其實是有來頭的所有<笑> 所有以前毛東搞革命的時候寫了一篇《目前的形勢王我們的任務》這個標題你知道全國要學毛澤東這個標題一直下來六十多年都要 在不同的省市或中央去報告的時候都是用這個標題的目前的形勢王我們的任務可能梁仔也要寫目前的形勢王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劉少佳就是說以前他負責寫這些報告可能那時候你沒有格式他就沒有寫你講這幾個字所以就不得規範所以以後就要規範化就要目前的形勢王我們的任務要寫先那些告訴大家聽是怎樣見張德江 是甚麼一回事呢大家都會覺得他是港澳協調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見他很有道理但見他為何不可以告訴我們香港記者見他然後出來站在咪兜前面說幾句沒事這都是恆常性匯報給張德江知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然後張德江就見李克強 今天見習近平這也是例行事我們看到以前都是這樣不過有一個很特別的當然你是立法會議員你不是政府裏面的人不過很多謠言滿天飛出來是甚麼呢就是他臨時真的臨時的召了三個局長包括蘇錦良張炳良 以及陳家強臨時召他們上京不過蘇錦良說不是他說不是暗示他一向都預料了無論蘇錦良和張炳良這兩個娘今天他上京的時候在機場特別入口前面有個咪兜那個拉條踢那個LTT那個口徑就說 其實就預料了這個行程早就安排上京的 不過我們有要務在身要留在香港 跟CY的時間隔不了 於是遲了一天 那你信不信? 接著有人問為何不是梁振英上京述職的時候同時宣佈你們三位都會上去呢 為何要是昨晚臨時臨急 15分鐘內發三篇稿 說這三個人會上去呢 還不是臨時召你? 此兩人我們不見陳家強就沒有具體的回應這個就是破綻了 他統一口徑沒有教下面那句嗎? 不知道可能教了也解不了 這是不是白宮發言人的問題? 而且通常我們以前讀書都是這樣自己貼 什麼會出街什麼會出題目什麼不出通常不懂回答的那些就當他不出的你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我是我讀完書我不是的我很蠢的我讀完書譬如我貼他有出五條我當然貼可能貼六七條其中有三條真是讀極都不懂的我當他不出的誰知就出那兩條 於是就那兩條就完全不懂回答今次也是這樣沒理由收緊糧地沒理由跟他貼不中不如我們聽聽他怎麼說聽聽他怎麼說還記得嗎還記得嗎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負責商貿的其實我們以往都跟中央各個部委在商貿的事情裏面都有密切的溝通不是交代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樣多話說是這樣的其實大家都知道但沒有解釋到為何突然間已經特首上去述職之後突然間才又再發多三個稿補回這幾個人上去梁振英就問他的時候為何要找這幾個人上去你不行所以就一定要直接跟他們談要過你等等要談香港電視發牌等等的事情梁振英的說法就是這些真是語言藝術以前局長自己單獨上去 或者是跟我一起上去北京跟有關部委會面商討是曾經有過的以前也有的今次不是第一次那我們都知道只要我們都見過分別有同一起上當然有但問題就是以前那些不是述職的對還有以前就算你 一來述職就從來未試過有局長上述職就從來未試過有局長還有就算是你都沒理由不是一早預早就發稿 起碼告訴我們 我們又要安排人手等等那些事情，你知道上北京都是勞師動眾的事情，又酷又成，沒理由臨時發稿告訴大家要上路。下午5時15分會見傳媒，即是梁振英見完張德江之後，政府新聞處在記招之前15分鐘突然間連接發稿宣布蘇錦良會上京，陳家強會上京，然後跟著就是張炳良會上京。 這就是事有蹊蹺的地方，我自己覺得，為什麼解讀呢？有些人說要梁振英去解香港電視的話都不行，一定要蘇錦良去解，我覺得這個很無稽的，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很無稽的，無稽在於就是，這個都不是蘇錦良的決定，他都不是一男子，你叫他解什麼呢？無稽在於 梁振英應該解得完，沒理由叫你的馬仔上來，我不信你不行，我真的說不到。不過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官場的消息，就說梁振英這次上京其中一個任務或者其中一個需要向中央政府說的事，就是有關於香港的財金的官員，他對他們很不滿。 對香港的財金官員很不滿，除了官員包括胡蘇貞、陳家強、包括陳德林，對這幾個很不滿。我聽大班說，在中環收到風，你知道中環很大，我不知道他收東南風還是西北風，他就說直接說要提到具體到要動這幾個人。 我就聽完我就有些半信半疑，為什麼呢？因為據我了解，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財金官員包括曾俊華、包括陳德林，陳德林當然就不是政府編制裏面，另外都能夠在曾蔭權曾氏的這個朝代過渡到這個梁氏這個朝代，這個是中央的主意，梁振英是不喜歡他們的。 很明顯，曾俊華和他要他留下的原因是因為中央政府覺得梁振英是不懂搞金融，不單止不懂搞金融，他怕破壞金融令到香港產生動盪。那他懂搞什麼呢？懂搞亂盪，懂搞親疏有別，懂搞有仇必報， 叫大家不要去自由黨投票。 有仇必報， 我不懂讀那個字。<笑> 聽眾可以告訴我查了字典都不懂讀，好像個康字一樣，康什麼必報，意思就是連我的眼睛啤著你，你覺得這傢伙啤著我，我一定要報仇，這類這麼恩的，很小氣的東西都要報仇，不知道是不是有個康字，我搞不清楚。這幾個財金官員是前朝留下來 看着钱，怕着梁振英搞搞尽，没帮衬乱来。梁振英对这几个财金官员，第一就不是他的良粉，不是他的人，这个第一个他不信的地方。第二件事就是说，他在这个朝的时候，上任没多久，大家记得，他想搞这个什么金融发展局，不是金融，是金融发展局，经济发展委员会，记不记得？搞这些东西其实就不是一个 查督撐噴口水隨便講完就散的諮詢組織，他是很想具體地掌握香港的金融大權。 他是有成立的，但是就不見有什麼搞出來。據我了解，本來他的野心非常大，甚至是想將香港的儲備 香港幾千億上萬億的儲備就搞成好像新加坡的主權基金那樣大馬石那樣拿去投資，現在他不滿意，你回報那麼少幾個%，我去投資買什麼杜拜不知道什麼哪條油管什麼那些東西，哇一年可能賺二三十%，四五十%，翻幾番。但是財金官員全面抵制梁振英的這種 冒險的財金政策，所以我記得某人批曾俊華為千古罪人，這樣的是吧？出來啦，這份粉餅到飛起啦。所以這次會不會一個攤牌的前奏呢？ 如果是這樣，你為什麼認識蘇錦良和張炳良，另外那兩位 呢？這兩個可能是什麼的，打掩護而已。你知道的，很多策略的，溝淡了他，打掩護，然後 陳家強才去執他你是不是沒有配合到梁振英的施政現在財金系統其實有人跳船你都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是因為跟梁振英的政策貌合神地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財金系統是不是真的沒有配合到梁振英的施政呢是各自搞一個獨立王國出來呢有機會是這樣的 現在看得到大家知道他是前朝中央政府找前朝有經驗的官員放下來不讓你散財所以譬如說梁振英你猜他不想派錢嗎澳門派得這麼過癮你的香港人多難到流口水我在這裡說到口水都乾一個政府靠派錢來維持這個政府是會倒閉的不能放多久很多香港人 或者一個6000元、8000元就罵我罵到飛起大家覺得待著地球轉的那個阻礙不派錢的那個就是曾俊華、陳家強因為他們是負責拿著金庫的鎖匙和密碼但是我覺得吳志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為你說或者大班說的原因也好現在我們看到的確以前特首做述職的方法現在就有變了分分神時某時可以召局長上去 下次誰是局長都可以而且可以突然間叫你上去他亦都事後從來不解釋給你聽這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你說規範化述職是不是對香港來說都應該規範化下呢特首是不是都應該告訴我們喂你跟李彤張德江說了什麼你跟習近平說了什麼這些局長又交代了什麼中央關心什麼是不是我們都可以知道下呢跟習近平說的什麼我們知道的 5分鐘call，我們拍到的我們拍到他的聲音就全力支持不是這件事尤其是現在這次突然叫了三個局長上去你交代些什麼其實他都有責任告訴我們為什麼這麼神秘有些不長的給人聽不長之兆今次習近平見梁振英的地方 看看,習近平主動提到本港進行政改諮詢 他表示中央的立場一貫和明確等等要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決定 為2017普選特首打好基礎 然後肯定過一年梁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保持穩中求變的工作 其實這些事情說了三次然後兩人見面的地點 是中南海瀛台咸元殿瀛台你聽過看清宮的電影瀛台泣血瀛台泣血就是慈禧運江水的地方江水在那裡死的那你覺得他想說些什麼給我們聽呢拿個瀛台出來都知道大件事了但香港人可能不開心他是不是有計劃B呢 最好就是在瀛台不要回去了混了那裡然後就交代給陳家強這個蘇錦良和張炳良聽你們下去吧主持大局他們又想去面試你們主持大局這件事不回來了你真是越說越遠了瀛台啊大哥當然不會啦不是香港有些人聽到很開心的瀛台很多人害怕還要慈禧逃難的時候推了珍妃落井你有沒有看過這些小說 就推過來了在這裏煮死算了小說看得太多了你有一個點很重要我們待會回來可以詳細分析即使沒有剛才說的小道消息不是那些原因不是因為什麼財金官員要解僱那些原因召局長上去直接去談是不是實質規範化的一部分呢規範化對香港對港人治港是好事 又或壞事呢我們稍後回來再分析會不會因為梁振英的施政是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 其實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 我很相信已經是沒什麼可能再找到一個真普選的可能性那時候我相信社會會有壓力的了支持者也可能你不接我都會接 早晚呼應 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1831138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风烟热线1831138我们刚才就讲了这个述职的安排就有些令人诧异奇怪惊讶觉得是有些跟以前很不同的地方即使不是那些小道消息 上去又照肺，迎台泣血，不是開玩笑嗎？或者不認輸，我記得早前也有一個round，有一個round是這樣的，我不知道Audrey記不記得，就是找譬如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帶著一班常任秘書長 上去見什麼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張德江等等，梁振英就代表整個特區政府去解說香港和中央有關的重大政策，無關都要談，問著你，都要說，為什麼那麼多人欺負你，那次去馬場之類的，你都要解，但是這次他上去如果是國家領導人逐個這些局長見，就變成一個什麼情況呢，就變成呢 本來特首可以代表整個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去解說香港的政策給他們聽，但這次就不是了，要直接去問局長，一方面可能梁振英就叫做掃一遍，有可能性掃一遍，不單止，還要問那個主行出來，還要去指，今天我想吃什麼，你煮什麼，要去到這個程度，如果是這樣的話，變成直接去管治香港的那個，就不是梁振英，沒錯，就是張政府的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沒錯，我自己覺得最對我來說最大的感覺，就不是梁振英不熟書，或者有什麼財金官員是跟梁振英不合，而是說中央直情 你看到他直接是直接管治，每一範疇他都可以隨時，他這次就這三個局長，下次可以另外三個局長，總之要什麼他就說你上來告訴我，即是你可以這麼具體，還有我們香港人不知道，因為你如果你說有些局長他去外訪，他有其他的一些官員一起，還有他事先有文件，有交代，他有什麼範疇，他要知道，但是現在就是 一向特首述職好像這是一個很神秘的事情，我真的覺得很擔心。我舉個例，可能這個比喻或者比喻不倫都不定，是不是中央政府管香港的事務巨細無遺到一個程度，很細都要管的，例如監警會要換人， 鄭經翰你做了四年任期滿了，不讓你做第五年，要解僱你，要請第二個，這樣 這麼小的，本應就是特首保安局就已經決定了，如果是一旦去到李源潮那裡，要去到張德江那裡，即是說什麼都要管，是吧？會不會這樣呢？譬如說問你，要問保安局局長，佔中這件事你們準備成怎樣？你們準備了多少個催淚彈呢？防暴警察是怎樣去布陣的呢？是不是要問到這些呢？還是不是這樣的？ 可能會給一個死命令，很簡單，一定要將這件事消滅於萌芽狀態，你用任何的方法，是不是要這樣呢？那就糟糕了，我就覺得。總之是香港內部的事，因為你想想這些局長，他當然不是管國防，也不是管外交，這些都不是他們的範疇。 你就一些局長的範疇，你要去到見 在述職時要逐個交代我覺得真的很令人擔憂這個趨勢都是以前說高度自治你記得鄧小平曾經說過回歸就是換一個國旗馬照跑二票其他什麼都不用改但現在你看到是越來越厲害那個跡象越來越明顯 我最擔心不是梁振英有權沒權的問題 這個會變成一個所謂述職規範化 就是管治中央化的一個叫做代名詞收歸國有收歸國有你的高度自治就不用玩了本來以前的架構根據《基本法》很簡單我不管你的特首怎麼辦總之選出來然後選出來之後就要由中央所謂正式任命任命完之後很多事情就交給你做了除了國防外交你自己完全自主 你只要做些什麼都可以你不要違反國防外交就可以了當然你不要令我在外交上尷尬等等但是這次這個做法不是這樣而是很具勢無謂地香港有三司十二局三司十四局全部的事情都是中央可以有權過問的這個做法是不是為了2017年特首選舉一人一票席選做一個準備呢 大家知道他現在又要守前門又要守後門入閘文必可以出閘要確保當選的人要怎樣愛國愛港都不夠因為你一人一票你是所謂有個mandate 所以他連這些局長都要逐個逐個面聖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令人很憂慮的地方因為大家知道隔一條深圳河香港的情況是怎樣香港的部署是很難讀的香港的茶壺是很多茶垢的 我覺得你前面那句我不是很同意香港這本書很難讀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藉口其實你不想讀這本書你不想了解但有很多查究這個我同意我們香港本身有很多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觀我們對於自由這些平等價值法治都是很執著的但是現在如果看到由局長的範疇都要直接交代的話 令人擔憂這件事代表去到很小的政策都可以中央去干預這明顯是香港內部的事務香港這本書很難讀不是我說的我知道黃光亞好像不是黃光亞說的好像是姜恩柱說的如果我沒有記錯香港這本書很難讀的意思不是說他們讀極都不明白很難理解這班香港人不可理喻其實 我的理解不是這個意思我的理解是因為香港過去150年來 由英國管治發展下來我們中了英國毒是善意的這個說法我的理解有很多香港人的想法香港的傳統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政治文化等等是內地的官員無論怎樣去做研究都好 他們都是無法理解不是那麼容易理解因為這個是一個觀念架構的截然不同的問題意思是什麼呢如果你有接觸過內地的官員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會跟譬如港澳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研究香港問題的一些官員或者一些學者有些接觸你發覺他真的不明白香港人在想什麼例如我們現在祖國都欣欣向榮 那為什麼你這麼害怕共產黨干預你們呢我們都這麼有錢為什麼你們這麼怕呢好像趙紫陽當時還未有8964的時候大家記得香港前途問題開始的時候香港的記者回去採訪這件事見到趙紫陽我記得見到趙紫陽其中一個人叫羅燦 現在在我們樓下做DBC的CEO 當時他是初出茅廬的記者我很記得趙紫陽就問他 你們怕什麼呢? 你們香港人怕香港回歸祖國怕什麼呢? 這句話就反映到趙紫陽是完全不明白， 到今天內地的黨官都不明白 香港人究竟怕你什麼? 我們現在這麼有錢， 我來接濟你了，那你怕我什麼呢? 香港這部書的難讀的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我又同意你的，你說的就 不是難讀的，你是否願意去理解，願意去明白。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價值觀上的差異，我覺得是。所以令我擔心的地方，即使可能以前我們董你說他懵，曾你說他貪，到梁振英你說他霸氣獨裁，但可能將來更突然，你選了一個人出來，然後他原來是廢帝， 一選了就廢了他，他說不了事的，然後據勢無遺地就由中央述職的時候叫所有局長上去，個個訓話，包括港澳政策協調小組，包括港澳辦主任，包括審核管香港國務委員等等，整組人在這裡訓話。所以吳志森是不是說你爭取到普選特首都沒用了，他都廢了你的武功，他將所有的 局長都收歸己有，我又覺得不是沒用，而是我覺得他們的做法是想一環黑住一環，即是他的安全系數是高到不是說一百、二百、三百，是全部那些局長加起來，總之選特首不要說首尾門，當然還要前門，還要中門，局長都是守門。 會不會是這樣呢？這個是我們初步的觀察令人擔心的地方。另外我們昨天也有分析過，梁振英疑似地下黨、地下共產黨員做了這一屆的行政長官之後，可能中央政府又覺得有保證，括號括住，質素有保證，質素有保證是什麼？忠誠。 你叫他做什麼，他只會加零一做到，沒錯， 忠誠有個說法，共產黨員不是要求他能力高，而是要他夠忠誠，聽話吧，總之。如果這一屆都不錯，忠誠度搞到一鑊粥都好，至少他不會作反，會不會成為一個先例，將來的特首 都要是共產黨員做呢？現在你看到坊間已經傳了很多名字出來，是不是在輪流跑馬仔呢？疑似共產黨員，很多疑似，曾鈺成是一個，梁錦松也是一個，曾鈺成那個班子，那個叫智囊班子裡面，據我了解，那些名字是熟口熟面，有機會是共產黨員的，雖然他不會 表露自己身份，有機會是在他做學生的時代已經是加入了共產黨，是地下黨員，那個班子裡面的人未必一定是給他做特首的，會不會就是部長、局長都要是共產黨員呢？所以我在想，譬如葉劉淑儀，除非他是我們叫做突擊入黨，即是幾十歲人才入黨，又或者林鄭，現在有人派了張表給他，你填吧，那就入了黨，除非是這樣。 那就入了黨，除非是這樣。如果不是這兩個人有得做的機會都不是很大，我不知道你閣下會不會想著去選，如果你想著去選有機會選中的話，沒有突擊入黨，沒有人給表格，你有機會選中的話你就要突擊入黨，你明白嗎？突擊入黨是文革的時候一個名詞，很多為表忠誠突然之間就說我忠於共產主義，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就讓你入黨。可能是需要這樣，因為 我講起上來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很悲觀，即是你數前門讓你入閘，守後門未必讓你出閘，這個第一個叫安全系數的機制。然後你出了閘選了到都未必有得任命，未必有得任命，另一個關卡，然後任命了你 你都未必掌握到全面的權力，你想找哪個做局長，他先看看他好像沒有入表，他不是突擊黨員，有沒有經完曾鈺成的機構之後，再經高靜芝的 然後才可以做到部長或者做到司長局長然後還要上中央由中央找各個他屬意的局長司長面授機宜告訴你香港的政策應該怎樣做 你不要猛說,我想起都害怕 好處就是大家不感覺得到,可以 跳出去跳出去很激動,不如在這裡煮死算了,可能會這樣的感覺 要全面對付互聯網的意見領袖、亡黨亡國真的很厲害他是很阻礙的所以你看他不單止說那時港人劉曉波寫《零八憲章》或者寫文章他的太太劉霞真的可憐他有什麼可以做呢他都是這樣軟禁這麼多年下來都是這樣軟禁現在都是這樣你可以看到他對於意識形態這些東西是拿得很緊的國內是這樣為什麼香港不是呢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香港就還香港,大陸做些什麼關我什麼事呢? 第一就是政治不搞,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他寫的東西他明白的但有很多附和的本土派我不怕這裏得罪港句對大陸真是一竅不通你說我不理他就行了我跟他驅隔就行了你找個獎將香港撐出去就行撐遠一點或者弄個摩打在那裡就走了就行了你明白嗎如果不是他一樣會搞你會搞死你所以你不知道譬如你現在說譬如周永康事件 北韓的事件等等其實完全都會影響到大陸對香港的政策一樣會影響的你說毛澤東120周年的冥壽香港現在會展搞個展覽你知不知道中國出你的毛澤東左到不堪的講到文革的事情就一句都不提為什麼會在香港搞 這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分，直接是他來搞你的，現在大陸對於紀念毛澤東這個冥壽多大的規模等等，爭議不斷。習近平站在中間，這裏左右逢源，這裏又得，那裏又得。如果你了解了內地這樣的發展，你就會覺得中國意識形態的爭論一定會掃到來香港。 這是無可避免的，尤其是你想想我們的特首，所以選舉特首的方法也是你產生的特首，他根本你見到說述職要規範化，我們的特首立刻跳出來說好好我非常歡迎，他根本就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特首，就說未必他能力高，他忠誠度厲害，這樣一樣嘛。 你想想我們在走的路就是說我們特首都說算了你不爭反正都是這樣的到最後都是這樣的我們就在走的路遲早你走到的路就是說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我們都要被國內要控制了要緊緊所以可能他們傷口不甘的國民教育 當然了我想23條都是一樣的遲早會回來的國民教育23條為什麼要搞不是只是香港人搞不簡單是他要你搞還有我覺得是四個字很重要不是愛國愛港四個字是人心回歸那個問題他說難讀那本書的時候就說你不是跟他那個心這個真的很難搞的人心回歸大家就做一個頭殼頂那裡就做一個拉鏈 拉開它揭一揭看看給它看看回歸未怎麼判斷呢這個又是很典型內地的意識形態甚至是文革式的意識形態你要交心沒錯應該難頂的地方在哪裡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會不會因為梁振英的施政是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其實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我很相信已經沒有可能再找到一個真普選的可能性那時候我相信社會會有壓力支持者也可能你不佔我都會先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2013138138有陳先生想發表意見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阿森哥阿柯祥講過聽過偈首先何阿祥起碼何阿祥下一屆和吳可兒選回做 做立法會議員這是我期望的心切期望你打算選特首嗎你打算他2017年選特首笑什麼鬼不可能陳先生知道你誤解了我不是保人選特首我只不過希望因為2016年是早於2017年剛剛我知道的這個常識剛剛你想說什麼呢你打來我打來呢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我深切的期望梁振英七一之後下台為什麼呢因為再做下去香港更墮落更失敗還有那些市局長全部大話大家明白的做到這樣根本就不到政府都不是人的政府越看越顏冤現在梁振英上述職給李克強是這樣說大家知道的所以七一要出來首先我下台接著普選不用等七一一月一日也有個遊行元旦也有個大遊行遊行這些人集中經常說普選不要下台雖然他已經教空了但一定要空下台因為這些人太壞了經常靠批鬥搞壞香港的制度沒有法治沒有性怎麼做啊香港最重要就是公義 沒有公義的社會我都不想住了安全了沒有公義的跟我去非洲其他落後國家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質素高一點你吃飲食住行享受高一點而已沒什麼你閉上眼睛不要看新聞你可能會覺得開心很多就算沒有文明好過沒有公義沒有文明好過沒有公義這句金句這句金句非洲去樹屋裡什麼都不看 如果明年梁振英不下台一定要做足五年香港相當悲慘但問題是為何你這麼有信心梁振英會下台呢第一我們又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彈劾到他現在有也好要三分二或者他精神病才可以才行因為被上場之前我知道那個人是吹水是得能說沒能力的那兩年會下台為何呢春春七日很關鍵性為何呢春春七日全部人佔中 佔中來說他不敢出防部隊7日未必開始佔中因為那時候政府的方案都未出因為你想想現在政府政改諮詢去到5月3日你到時又要政府又要收集意見又要等人大決定所以你7月1日就未會知道政府那個大家都知道成語故事都有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玩玩一下就大家都說沒人了佔什麼鐘所以現在佔中有很大的壓力有很多人都是等著佔中三子說未佔著香港有很多人都想做其他問題呢出來說當然普選很重要他們出方案七一說梁振英不下台我就佔中 死守不走放工之後就去政府總部好像國民教育一樣你覺得對放工就去政府總部留到的不用上班的繼續留抗爭不過這個策略是行的是可行的前提就是香港人真的 死不斷氣不甘心走出來這個第一第二那群領導者現在拖一拖我就有些憂慮了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公民抗命佔中是自發性未必需要領袖對這些人呼籲你人呼籲去那一班人一班個人去佔中可能留下五千個都不要緊的是不是死守不走不用上班沒所謂的你不要抬我我犯了事 謝謝你之後陳先生這個話題我們會繼續講不過這個時間我們想找一找香港電台有關的工會的負責人出來講一下他的新大樓的計劃工會的主席蔡玉玲在電話上蔡玉玲你好 Hello 很羨慕當然我在這裏做的時候就知道電台那邊文說連天花板有時會有老鼠走來走去做一節目會有老鼠跌下來就知道那個不堪的程度是怎樣不過現在討論說你們那個大樓本來要求是拿16億那時候是2009年如果我沒記錯 現在就拿16億5560萬這個是否封了頂呢看來就不會可能越來越多都不頂你們的說法就是因為有很多新的任務交下你們例如有數碼電視廣播等等能不能夠合理化到由16億變成60億呢我經常說找工會說不是很公平的 你不知道全面的不過你從一個員工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如何令市民能夠接受呢多謝心儀你這麼諒解我們的位置去講這個因為照計其實這份文件就不應該由我們去解釋當然我之前也有問過你的同事會不會有興趣找港台管理層看他們的建議 我想找鄧仁光的 是吧，當然想啦，真的，不過我不肯上來這個節目談而已。那管理層，首先第一件事，我們會覺得既然面對現在這麼多立法會議員或者公眾有疑慮的話，我們會從工會立場，我們首先會很衷心希望管理層能夠主動一點向公眾釋除多些疑慮，清楚解釋多些文件。但既然這樣，譬如這100都問到我們，我都盡量就我所知，雖然這個真的不是我的 就是人或者position去解釋一份來自於局方和港台管理層的文件，不過我就我所知的解釋一下，或者我就我所知的表達一下。建基於基礎的事實，我覺得有些都要澄清一下，既然深入你們這麼好都給了空間。第一件事就是說那個16億是09年的數，那個是甚麼回事呢？其實我多次聽IDB Panel和聽公務小組的委員會也仔細看文件，其實如果有仔細看文件應該會知道，其實那個16億的數是2000年的時候 的一個估算，即是2000年，即是說是十幾年前港台當時提供的服務作的一個估算，只不過局方在2009年去討論起新大樓的時候，今天也有疑問的，為何會突然用2000年的數， 那個是一個estimation，即是一個預算估計，以至於造成今天的觀感，就好像是由2009年到2013年間短短4年，就由16億躍升到60億，會有一個這樣的觀感。而實際上，16億這個數是來自於2000年的。至於譬如今天政府或者局方很強調，就是說 有新的數碼廣播任務，我想也是來自於因為2000年的時候，根本港台那時的前途未卜，可以這麼說，也沒有被委派，譬如三條新的數碼電視頻道、數碼聲音廣播，這些也那時是從來沒有討論過根本。所以當你用十幾年前一個沒有新服務的數去跟十幾年後去比較，會有一個大分別的。 這個是局方和政府今天港台管理層都嘗試在會上解釋的一個原因。另外一樣我所知的，就是現在現行60億裏面，實際那個因為其實他們用一個 build and design，我想今天公務委員會聽到的一件事，其實實質tender即是那個招標完成了，對方那個承接的標書那個應該是50億。 為何有60億這個數呢？我理解也是那份公務小組文件裏面有說的， 就是有10億裏面其實有5億 就應該是for contingency， 就是說任何工程都要預計一筆緊急費用， 另外5億左右 就應該是一個通脹，就是說可能在完成新大樓， 說18年或19年 完成新大樓中間那個可能建築工程所上升的成本，這個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深夜那個剛才說的未封頂的那個疑問。 就是事實，我所掌握的事實，所以譬如在這個空間上，儘量就我所知的提供一些資訊給大家。我年頭也在播，數碼電視的地面電視廣播現在就在試，可能有些東西要加上去，可能那裡要花一筆錢，但是就不是完全是零基礎底下做的，都是在做。當然你說要全面做數碼電視廣播的時候，需要添加一些器材、發射等等，這個可以理解。但是因為我不是價格的專家，你們台的60億，我們找到的數字就是中央電視台的總部大樓大概造價是63億。 這個你說都很久了，都一段時間，而且是外國專家設計，被人笑到今天，他的造型。香港電視HKTV的將軍澳大樓的造價是6億，還有一個數字，英國廣播公司的曼徹斯特的媒體城是23億港幣，這個數字我不敢說是100%，是我們的同事找出來的。 用香港跟香港比較，香港電視的6億是一個全新的電視台，器材也是新的，建築也是新的，為何跟你們會有 10倍的相差，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你們要，我說不是你，你們管理層要回答的問題，10倍的相差，你記得鍾樹根在立法會都有說，我不學他那麼粗鄙，這個相差是很大的，為什麼人家是work的？ 人家可以做到一個新的電視大樓出來，你們要用10倍的價錢才行呢？即是很難解釋，你覺得是不是？我以我手上有的資料，我都必須要很坦白地說，我們作為工會，我手上沒有這麼完善的資料，例如我先不討論CCTV和BBC那個，先說HKTV的錄音，因為其實我手上都不會掌握得到，譬如今天港台給立法會的文件裡面，即是 第14項，第那版第14項，它會有個大概61的所謂breakdown， 就是那61是分佈在哪些不同的款項裡面。 但HKTV它那6億的分佈又是怎樣呢？ 這個我實在不得而知。 所以如果就這樣比較，我是回答不到的。當然我亦都理解公眾的疑慮或者你們的疑問是衍生至什麼地方的。我亦都不知道管理層可以再用什麼方法 更能夠說明到我們這些公帑是用得其所的，可以的，你當然一定要橙跟蘋果比，譬如樓面面積大家有什麼不同，他們的廣播跟你的廣播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攝影棚跟你的攝影棚有什麼不同，那我就可以比較得到。如果我就這樣看，我當然不可以教你們的局去做這件事，就這樣看，你沒有做到一個比較，你就很難說你們那些 經濟實惠，一定要需要的，靚人十倍，你很難justify這樣說。唯有管理層，我不知道會不會在這段時間，因為他下一次再討論，就是在22號，我不知道局方和管理層有沒有辦法拿到一些TVB也好，HKTV他們建大樓的breakdown，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或者如果能夠提供這種，例如深夜你說橙和橙一個詳細一點的比較， 似乎都好像有個容易啲嘅picture，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呢樣嘢係應該嘅，同埋係好嘅。 同埋我想問咧，面積方面咧，其實係咪都係可以比較咧？因為即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比以前嗰個數大咁多咧？就係因為譬如地盤嗰個面積咧，就大咗成77%，即係本來個面積咧就17000幾嘅平方米嘅，咁而家就變咗30000幾嘅平方米，咁即係就增加咗77%啦。咁另外嗰個建築面積咧， 本來是6萬的平方呎，但現在變成8萬4的平方呎，還有你看到就是10層高的，當然我們知道現在現有港台的設施當然是很落後，分開了，分開了，還有分開了，但是不是可以告訴大家，譬如說將來那個是10層的，那是不是需要這麼多地方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跟其他的一些現有的一些相似 設施去比較一下，就說是啊，我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是不是這一方面都可以做多一點呢？ 我見到今天其實有很多議員都好像 Audrey那樣 有同樣的疑問的，我相信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台，即是譬如局方或者港台究竟掌不掌握其他電視台 不掌握都要去掌握，或者有沒有辦法去掌握，因為其實有涉及一些對方的商業的運作，他不必要一定我要提供給你，或者有功利這樣使用，所以我不可以說沒得夾硬要人拿的，沒錯，如果能夠 good hope 能夠有這樣可能會更容易說明，但是anyway看回今天公務小組，其實很多議員都提出這樣的疑問，我見到局方或者 港台的管理層都很用力嘗試去解釋，我嘗試用我看到文件裏面得知的一件事，就是首先很多人都會提出，你對比現在的增加幅度是很大，我想一個理解就是可能是第一就是現有設施是相對比較小，我想深入這件事都深切體會，不止小，很舊，是的，又舊又小，所以當你一去對比一個 你應該有的面積的時候，就會顯得因為基數小嘛，所以增加幅度可能會顯得很大，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反而就是可能我們欠缺一些清楚的解釋，就是告訴人知一個公營廣播，如果我要履行我接下來會有的什麼服務的話，我有些基本的設施， 可能以國際標準也好，或者以香港一般營運的電台也好，一般來說是多少，可能那個圖片就會，我會認為這樣可能會容易一些令人理解，原來你要做一個亂說，一個合資格的錄影廠是應該最少有多少平方米的。 即是按照不知国际标准也好，或者坊间现在营运的电视台的规模也好。 可能大家會容易接受，譬如我自己以前也做過，我個人自己以前也做過TVB，TVB有20多個廠，可能他每個廠或者他其中最大的幾個廠是比現在港台任何一個廠都要大一到兩倍。不同的，TVB第一我也做過TVB，他的綜藝節目的廠是很大。 你見到曾志偉扮鬼扮馬那些，他拍劇的廠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將來在我電台會不會拍綜藝節目，好像什麼，我沒有看，我只是歡樂今宵，類似現在沒有歡樂今宵，會不會拍劇呢，間中會拍一些處境劇，但不像他拍他們那種劇，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不應該跟TVB做一個比較。 局方和管理层如果要掌握这段时间，其实他要找到一些能够真的找到一个对的产出来。譬如深夜或者Audrey，你过去也有印象，譬如港台常做的公共事务组常做的，就很多时候是立法会选举论坛，以至特首论坛，以至于区议会选举论坛。其实随着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激烈，我们都有印象，其实我们的厂一厂是容纳不到那么多支队伍。 要整大一点，那些就可以justify。 所以他应该要找一个based on一种可能我们未来制作节目需要，又或者来说，其实未来我知道港台是有个义务去做多些更多参与公众，例如譬如好像现在讲的，那个例子未必是最准确，我乱讲是众贤堂，例如或者将来是有更多 public engagement 的节目，其实我是需要大量的现场观众， 或者第日不用去维园做城市论坛， 即是这类型的节目，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参考，即是譬如真的可以 起碼計算到我們實際需要多少，因為其實除了你要容納到那麼多人之外，在製作上我們需要打燈的位置、機器的位置，這些其實是很技術層面的東西，如果你能夠呈現到這個 picture， 我不知道是否能夠起碼識別到，起碼是吧，是啦，所以我們都會希望在這麼多的疑慮之下盡量去做，即是我從員工的角度，我們會覺得我們是有義務的，即是公帑的運用是提供更多資料去 解釋清楚，不過我想告訴你，徐玉玲，我不知道我的記憶有沒有錯，就是這份文件和我記得我看過第一份文件，沒有什麼進展的，那些breakdown都是這麼上下的細緻，公平地說工程，大莊工程，建築工程，沒錯，不是很可以的，但是那些細緻的原則說你用8頁來拿60億似乎不是這樣，除了一頁很多錢，都很多歡樂，還有多了很多比較，我自己一直都要跟，作為員工都應該要理解，留意到其實因為IDP panel，我印象中傾過兩至三次，很多議員都有疑問，加上IDP panel的議員未必，應該這麼說，公務委員會很多議員未必全部都是IDP panel裡面的委員，所以可能相同的疑問他們都會再提出，或者有更進一步的東西，未必是在今日份文件都涵蓋得到，我留意得到就是譬如有很多比較是做了的，譬如以前和現在的比較，和那個工程費用上的比較，可能依然是未夠的，即是譬如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進一步，就是大家都很 很注重細節，我想補充一點，就是你前面那裡都是講拍戲的地方，但其實寫字樓那裡很厲害，六至九樓都是，那個我覺得都要解釋。 喂，我們有機會再詳細再談，好嗎？最好就找到你們的處長、局長、之類談，好嗎？好， 希望你們找到。 好，聽新聞，多謝你。 好，拜拜。 會不會因為梁振英的施政是不能夠 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其實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我很相信已經是沒有可能再找到一個真普選的可能性，當時我相信社會會有壓力，支持者也可能你不接我都會先。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好了，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飛哥李鵬飛跟我們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飛哥你好， 飛哥， 你好，你好，吳志森，你好，你好。喂，你在香港的政壇這麼長的時間，你怎麼看梁振英這次上去述職？

你想想陳家強他其實對金融那裡不是很熟悉的他是經濟學家而已但是對於為什麼叫他上去呢就是你想想梁鳳儀走了嘛梁鳳儀是他的副局長還有幾天還有幾天都走了 就他自己自我安慰了我團隊最多人還有他說話的徵效我相信後相信中央政府一定知道的沒可能不知道的我想起什麼叫做很不尋常或者不是撞著就是在澳門回歸五週年的時候胡錦濤來澳門叫董和他的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去到麥考 是麥克只有CCTV拍的只有傳媒完全不由他的完之後查找不足我們只看到很多官員排排棋有一位退休官員說他真的很embarrassing 今次那些issues我不知道但是今次總之不尋常的事情下來當然有問題我剛剛說的三個官估估一下而已估了為什麼叫他三個那為什麼不叫曾俊華要叫陳家強代表曾俊華未必一定清楚曾俊華現在流行的 我記得沒多久就痛了那就整他了所以剛才心哥還鬼那麼開心開心什麼你不是說習近平在哪裡見他認台是中央的層面不成長的事情是有其是史無前例的上一次的訓示已經是很不成長了不是你剛才我告訴你真的很尷尬 剛才你說完查找不足接著就很快就唐先生就腳痛我想腳痛機會不大再有他是supposed是香港搞和諧的他怎麼和諧他那些唐營的人都不去怎麼和諧是啊 他還逼自由黨又說沒有唐營沒有梁營只有香港營原來他那個香港營就沒有包括唐營你要這麼想下去總之中央政府有不尋常的態度就是一定是不行的不是行就行其他對著記者說的那些是閒人就叫做滿面說話 他不會當著香港記者面散他任何人都不會。但飛哥會不會有另一個可能性，我就這樣看呢，會不會就是現在中央政府說什麼述職規範化的意思，就是說特首對不起你走到一旁，我直接跟局長談。 我們過渡以來對共產黨的執政有認識，慢慢有認識，講了十六年了，沒錯，手法手段怎樣都知道，例如我講例如周永康的案件，周永康，還有傳媒傳出來，現在都過幾星期了，沒有否認，如果日本的CBQ網站立刻 我現在報人出來，如果沒有原因，即出來拼的嘛，現在不是說假的，如果是假的話，我跟我的朋友說，如果是假的話，一早否認啦，不單止否認，找他出來亮相啦，是不是？那飛哥還要問，你覺得梁振英這次，因為這個是舔笑自己說出來，說他明明請了局長去他的黨慶，一個都不來，我去到周亮就已經告訴他，是啊，一個都不來，你怎麼理解？是不是落了order了？ 絕對是啦，是吧？那對著是甚麼？經文聯空巢而出，是啊，經文聯就一週年，自由黨就是很多週年了，十週年了，是啊，二十週年了，是吧？那大事來的嘛，即是李閣下搞的時候開始的了，已經是不是？是啊，九三年開始的嘛。哦，那怎樣啊？即是自由黨是敵人來的，現在敵我矛盾啊？那就更好，我告訴你，自由黨的發言來說更好。為什麼更好？ 因為不主人守關對他舉手很辛苦，即是不用迫你舉手，不是做醫療好辛苦做人先，做回個人先，不要做木偶，是吧？我曾經幾年辛苦過，所以我從來都不去那些地方。OK，是啊，很辛苦的，做木偶很辛苦的，被人用槍指著那麼厲害，是吧？現在大家對那個選特首估一下而已。 到時如果你今天給我估計是10點，怎樣啊？斷了，就會被他搞定，要compromise，10點啊？我今天派了泛民來講，連你要compromise，因為政治就是這樣嘛，即是怎樣？現在有人說了，即是余若薇有得入閘，有得投票。 這些民主化是有development的嘛，不是啊，現在森哥說全部都要是疑似共產黨員才有機會做，現在出來的名字全部都是的，他說曾鈺成、梁錦松，你太樂觀了，輝哥，不是，我很樂觀的，你很樂觀，我覺得你太樂觀，因為泛民會接受的，是吧？但我相信入得閘那些是，現在不要說政改先，講政治的 政治生命，大家已經看到梁振英是浪高了，不是怎樣他pass上政改，我都說你不要以為中央政府不好，很多人文章寫說中央政府評估錯誤，加給林鄭，林鄭這個是litmus test，如果過得到，林鄭就跟著，還有一件事我現在這樣說的，23條實是這一任之間來，這一任是吧？ 即是梁振英任內會23條，17年之前是吧？是，哇，不是，有原因是因為你看不看到，就是習近平現在自從在張永康事件流出來之前，我就奇怪了，他已經拿著黨政軍的大權，黨的黨的總書記，國安會是吧？ 一個是國安會，他想在下面做，原來自己做法。 是咯，哇，那裡厲害，為什麼還要搞國安會呢？國安會不只是外國勢力，是的，主要對內的，然後基本法是合法的，你一定要朝天。 每個人都想推住先推不到的嘛即是等於這次為什麼叫啊 觀點說,我剛剛舉例而已,是不是大家都沒有估計,現在的mere <笑>那你覺得張德江跟他說什麼呢跟他說到為什麼他要差不多撲親呢我不知道你因為那時候馬克西長大使我就問他退休之後 <笑>現在今次看到都是申請火覆的款式我覺得是絕對是我是過來人我知道我見到他可能有個階磚是脫了梁振英你不要忘記他是常委 好了這個是人之常情的嘛當中想起來樓梯級是很閒的心神彷彿對每個人都有跡象的喂輝哥多謝你你現在去做節目駕駛車不阻你一下輝哥多謝你不是我自己駕駛車怎麼這麼趕電話不是自己駕駛車有司機的好多謝你輝哥 有時很難找到輝哥你知道很忙幸好找到他你要問他自由黨這件事才厲害自由黨你看得到這個叫做689這個叫CY這個叫梁振英全部都是一派胡言我們沒有唐營沒有梁營選舉完之後全部都是香港營 言猶在耳的很記得的語氣樣子我都記得剛剛選完當選之後就是這樣說我認為一秒鐘都沒有實行過事實上是沒有一秒鐘都沒有而且那種有仇必報的程度是去到越親近他越辣越勁越下毒手 有些事情是這樣的一個人記仇會記仇的想著都手起刀落的罵起話刀的說得粗俗一點吃就會這樣但他做一個大佬在上面一學我就說我要這個進去你那裡做你智囊那就進去了是不是但田北俊就對不起了自由黨連梁振英的大佬都不喜歡的那就不行了那你自己記仇都要聽大佬話的是不是 大佬看著你你都不聽話你要左手武定右手武是吧他會這樣所以葉劉入行政會議你以為689話事嗎葉劉入行政會議應該是西環話事是獎賞來的我認為但自由黨呢或者是安慰獎呢即是你沒有人提名給你我又沒有放一些提名給你於是給你進去行政會議但自由黨自從23條之後董開始其實已經被人 雖然他是建制派但後面括弧寫著叛徒兩個字即是不穩定建制派叛徒因為你是代表工商界叫做有些票、有些民望所以某程度上我都當你建制派去統你戰希望在某些關鍵的時候你都投我一票但這個人又不是這樣的 間中說的話奇怪怪地在梁振英眼中仍然在唐英年的陣營裏面仍然那種選舉的恩怨情仇是未拆的未解的你記得特首答問大會都看到又說投白票的上次說明每個人都投了白票那些不會出聲的嘛是你大次次地說要投白票中聯辦是很忌投白票的 在特首選舉的時候他一定要做一個高票大團圓結局為什麼最後只有600多呢本來應該700多中聯辦禁了制所有建制派要排隊要齊齊齊我預料你自由黨的票你公開講投白票所以到今天梁振英的大佬都不妥自由黨所以 沒有人去他20周年黨慶局長會去經民聯空巢而出你們過了黨慶那時候有什麼籌款局長有沒有來都有到一到的有嘛連民主派局長都給一下面來站在這裡十多分鐘聊聊天可賀你民主派但是 偏偏自由黨就是敵我矛盾即是哎呀都不去都不做你看看他的分別還要好像是說原先是說了他答應了他然後上面落命令然後就打電話說不好意思這一天就肚痛那天就眼痛這天就喉嚨好像高永文那樣我不能不行免得傳染給你們我找了什麼最厲害的就是副局長<笑> 最厲害的那些沒有一個政治訊息所以你跟梁振英賺食要不就是完全是好聽話即是忠誠到加零一即是棄權也不行你沒有看吹風專欄說嗎他見過人大政協見過建制派那些人就是這樣說沒有對型啊建制派 沒有對型為什麼沒有對型在要支持政府的政策譬如用特權法去查香港電視不是全部都反對的自由黨支持郭榮鏗的修訂馬鳳國投棄權票你現在想怎樣沒有對型我們打球要有對型馬鳳國好像那些很不相信回應就是說 你行政會議的決定是怎樣一男子法我們完全不知道是決定了然後才突然說要我出來跟你解話忠誠是盲目的忠誠是要怎樣的要二話不說上刀山落油獲兩協插刀 你想想也很慘烈阿飛哥說還好你現在不用那麼辛苦做木偶扯線公仔做人就是這樣我覺得同樣的道理是適用於香港人的你不要說我靜靜當然不出聲我心裡反你我不出聲就可以了其實不行的說真的忠誠學你所說真的要上刀山落油鑊你真的要慘 你可以以為可以保存明哲保身是不行的你以為馬逢國我又要向我的選民交代又要數票數夠了我就要側側膊頭棄權或者去了廁所不知道什麼叫投名狀呢大家看過一部電影初代我都不認識陳可辛那部電影都挺好看的投名狀什麼叫投名狀呢你要去埋個山寨 要跟別人清兄道弟之前就要表示你的忠誠表示你的忠誠你做山賊你現在不是跟他寫文書你要做山賊你表示你的忠誠要斬個雞頭滴血喝那杯酒之前要做一件事麻煩 他必經之路找一個貌似有錢人的人你不認識他的我都跟他無冤無仇的其實就撼了他的頭下來提著他的頭拿著他的頭回來那個山寨是不是很血腥我殺了人了我願意加入這裏了那就叫做投名狀我看完那部電影我才明白原來那個道理就是這樣你要去投誠你要去得到別人無限的信任 你要去得到人家無限的信任你要去人家跟你稱兄道弟大家劫社分一份給你所以好像自由黨經常標榜那個街板是良心死了不是投名狀你要良心都要埋沒才可以跟亂來公聯會有時公聯會都扭計不是的公聯會有時你都見他們都是要講人家大輪不扭計不過減最終投票的時候跟回梁振英不是你這麼多殺了一件先想不想投票我表忠心梁振英是要這種完全是沒有懷疑的不要問為什麼 不要問只要相信繼續投票就可以了葉劉淑儀可能都符合這個條件因為你記不記得最初出來的時候電視牌的時候最初他都好像想講一下人話但接著看不行要投名狀所以其他人說不用解釋最好笑葉劉 說話說為何中聯辦的人會出手去叫立法會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怎樣投票這種就會牽涉到特區政府的管治和行政會議的保密集體負責這個會動搖他的管治所以這樣做是可以理解和無可厚非的我聽到幾乎一張椅子掉下來即是表示什麼呢表示你的主子葉劉你的主子無能 管不住那班建制派議員要中聯辦出手啊 如果你的主子梁振英 是有這個能力叫班AO叫班秘書長任秘書長叫班局長去箍票的話 用不用人家出手啊或者你自己的決定本身是有道理的令到人家心服口服的那你不用去箍票人家支持你啦通常不會心服口服的你知道的 但是你特首做的事或者你行政會議做的事是不只向中央交代的你要向香港市民交代的如果你做的事根本都交代不出沒有道理的人家想也不明白的那你才要去箍票才要去游說的建制派贊成政府的政策大部分都是這樣箍票箍到的程度就是在廁所等在門口等然後就喂 你進去這麼久快點出來夠鐘了然後一出來就抱著他抱著的要不要走抱著抱著去投票那你想想會不會是良心的一票呢當然不是了去到投票的時候都蒙查查看看那個黨鞭手指向上還是手指向下那你想想才行的<笑> 非常滑稽的情況所以立法會就是這樣自由黨我認為他不能夠服侍兩個主子他只能夠在人民與建制之間做一個選擇但是他還是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的他經常都說是其是非其非我相信今天都是這樣想的是其是非其非就是在人民那邊應該就是的很簡單你不用心存僥幸你會繼續受到梁振政府的排擠的田少你放心你一定會做人民英雄你會繼續<笑> 繼續變成香港的良心的自由黨如果你堅持下去的話你放心就行了我認為他可以的但我覺得他在跳緊草裙舞他心目中還有些猶豫跳緊草裙舞可能是想爭些東西但是你死了一條心在梁振英政府面前你爭不到東西我們的電話是 是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 我覺得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 我很相信已经是没什么可能再找到一个真普选的可能性，那时候我相信社会会有压力的了，支持者也可能，你不知我都会知道。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 1831138， 风波旅的自由风， 主持吴志森、余若薇。 疫情7.8，疫情10.8，这个73岁的在江西一个女人上个月尾身体不适，去南昌的一间医院救治，今个月的6号呼吸衰竭就死亡，当然他也有其他的长期病，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他致死，现在还在查，这个疫情8N10就是江西的疫情8N8，这个73岁的在江西一个女人上个月尾身体不适，去南昌的一间医院救治，今个月的6号呼吸衰竭就死亡，当然他也有其他的长期病，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他致死，现在还在查，这个疫情8N10就是全球第一个。 接触过的机会，所以我自己和公民党都不止一次提了要求，在无论是深圳或者广东省都爆发一直都在接触，还有今次江西10N8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最直接也不影响民生的做法就是停活鸡，因为它对民生的影响都没有，现在食冰鲜鸡已经是大部分香港人的习惯，第二原来大家都未必知道，原来香港大量的活鸡在积存，因为最近事实上是讲了这个禽流感之后， 在街市真的少了人賣雞，賣不去的，賣不去的，賣不去就不只是影響國內來的，原來本地的雞場都開始有積存，他們的農戶都開始有些擔心，所以養得太大會不好吃的嘛，是的，最好就90天，聽說3個月左右就最漂亮的了，但香港好像說他少一點，5、60天就拿出來賣，他說的，所以現在其實 从那个影响市民是最低的，也都，我不是说要帮香港的农户，但是你说如果你是要， 那也对的，帮香港的农户， 你大把活鸡选，你本地，因为本地的鸡场很不同，就是元朗村， 很严的， 日日跟他check， 跟他檢查血清老實實現在國內並不是漁農署檢查大家都知道國內我們有委託國家的衛生部和國家的質檢總局和農業的部門去檢查我不是不相信他們我們現在都要相信但問題是他沒有我們那麼在意我們在意在肝都很重要所以我們覺得還有在面對這麼高峰的危險大家知道幸好不爆 即是在香港不爆就沒事一爆現在是最差的時候因為那些公立醫院的內科部門過了100%入院率是 在一些不是很應該的位置走廊位整張鐵床現在仍然有很可惜廁所旁邊也有你見過你知道我見過我知道他一老人家進去沒有第一就是在急症室等一晚兩晚現在平均是二十個小時然後觀察病房又再等等完幸好你下午有床位在哪裡廁所旁邊是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都不是說行因為你做傳染病有少許跟其他的是有不同要先行一步你就不可以等你才做事最好你做定事然後他來我不要緊我做完事了你就來所以這個有些東西影響是很大的我們都覺得應該是又要顧慮很多風險其實這個停活低影響是很小的對於所有的市民來說 其實微乎其微,對於香港呢,其實我相反呢,其實就一定應承的,因為你停咗國內嚟的會機呢,佢就香港本地的會機呢,香港人反而信心高啲,反而有信心,所以就反而佢食會機的比率更高的,這個生意應該好啲的。所以 這個就很奇怪政府可能我們覺得經常都很多時候得罪國內你跟局長說譬如高永文他給你的答案是什麼呢他沒有回應因為他說不到話我們說了幾次沒有他很辛苦他很辛苦說不到話這兩天你見到他都聽到很多話但早幾天其實在衛生委員會我們談的時候他都是仍然堅持的 沒什麼理由的他只是說現在因為只影響兩個在香港的本地個案都是在深圳來的所以就停深圳了他說現在跟著新的個案東莞來的方圓19公里剛巧就是香港深圳其中一個被他停了那個所以已經夠了但大家都知道其實那些 新的禽流感病毒由浙江來他來到深圳一定中間都一定嗨了東西只不過你找不到大家都明白他怎麼會跳這樣跳即是跳靜你廣東省其他就沒事只是深圳有事沒得跳的大家都知道但因為你的跳室來的其實跟現在我們說的最初如果你記得我們兩 第一個個案為什麼會遲了那麼久呢因為你不驗他最初的快速測試是測不到的 你要去做到PCR 即是基因測試你才能測到它是H7N9的但是郭醫生我的理解是這樣的連基因測試如果那隻雞帶了病毒但是沒有發病基因測試都不因為那個病毒在雞裡不夠濃 所以那個檢測試都不行一定要血清測試剛才準確現在他又未做嘛這個第一未做第二在國內我們都明白資源的問題你普通發燒加肺炎他怎麼會跟你測試CR呢老實說你一天這麼多發燒和肺炎你個個做老實說香港都要爆單大件事在壓力之下 政府就說做多一點他現在就做了他現在多數都做的在一些不能夠確定原因的肺炎他都做的你說是入院的病人香港入院公立醫院做的因為現在都試過幾宗兩宗所以他都害怕的之前不是的之前他都是很選擇性因為才去做的因為他覺得未燒到來的用不著做的好了國內 如果他都是有這樣的想法未燒到你或者根本不想知道老實實你怎會想知道你有禽流感如果在國內的做法因為你不知道就最好的你想想是不是還有一點是危險的因為知道就有要禁雞又這樣那樣 知道最好了不用報上中央沒事無論是H7N9和H118這兩隻virus和H5N1是很不同的就是染到也好帶病毒也好是不會發病的雞雞沒事的所以現在的說法就是我們的雞很正常其實是危險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冒險的如果不冒險 又可以幫到市民某程度幫到我們的雞籠或者你說的雙反也好這個政策其實是沒有害人的大陸的雞隻它不來香港它不會殺了它的大家都心裡都明白我們也覺得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不停這個雞我們很希望政府都細心想一想給一個代價是多大因為你相對的你現在就說你付出多少你得到多少如果一爆的話我們明天的股市和日旅客散了不值得博的很奇怪政府試過這麼多次 03年到現在10年了一次一次是不是要每次都難聽一點我中國人叫不見棺材又不流眼淚 都是要這樣我們覺得不應該亦不是現在跟那時候不同以前市民很不習慣你叫他說沒有活雞來他很多人有時覺得不當有湯有活雞是還神的現在還神都是用冰鮮雞的不自身沒有特意找活雞就是還神我們都很進步市民都明白如果你要我冒我險 我寧願有選擇的我就安全一點橫掂都分不到的一隻鮮雞一隻冰鮮雞弄了出來吃久不知道原來神都不知道不知道人神都不知道就聞到神可能都覺得你沒所謂啦他只要你有心而已體諒的因為我們代表飲食界都說了冰鮮雞其實分不到的 有一個人分到的那個叫張宇仁他經常說他自己分到的其他人都說食家都說其實有什麼方法逼他呢其實好像現在他下定決心要過年之後才想有什麼方法逼他呢我沒有逼他現在逼他就唯有爆多幾個而已 我講逼高永文我講逼他停止活雞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會再開了信都給了都做了要做的我們都盡力去做都不敢懶散去做有時這些政府的事情我都是希望他能夠我只是要求他或者我們也要求他重新審視 這個X10再加上今次又多了個案 兩件事加在一起因為陽光市又爆了大家都知道陽光市又爆了又一個你已經一路上來其實你猜到下個星期就不知道多少個越來越近所以你再寫信給他再逼他我們盡力一天逼幾十次好啊又是這樣多謝你謝謝基基醫生其實 大家還記得沙士我真的不堪回首那種陰影是很大我記得當時楊永強說了一句說話大家可能今天還記住還生氣到現在就說沒有任何跡象有社區爆發大家記得然後陸續就死人了說完之後陸續就死人了於是死了299個 他為何會堅持說沒有任何跡象是社區爆發呢當時有這樣的說法他是一個科學家社區爆發和不是社區爆發原來有一個國際的定義要在社區上有多少個個案然後某個區是怎樣集中發然後會有人死社區爆發於是就用A方案去做這件事 官瞻不好看，會影響形象，跟著去到董太洗手洗手洗手，大家都記得那張照片，所以所有政治人物考慮這些問題，即使你是醫生科家也好，你去到做到那級一定是有一個政治考慮在裡面，你不要告訴我你是純科學，你不要告訴我，你一定有的，為什麼高永文這個食衛局不肯這麼活雞肋呢？ 公港活雞的雞場那些經營者得罪那個省的政府他怕這樣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因為如果你整天你那個職位上是要跟這些人是打交道的時候那你不多不少都在這些問題上你當然要諮詢別人你告訴你我的雞很沒事很好很簡單而已我不知道高永明夠不夠吉士那做吧沒問題 你可以繼續供來,不如這樣,我們口岸那裡做血清測試 OK? 五抽一 我告訴你,包保100%,每一隻都有 每一隻都中 因為H7也好,H10也好 在雞的身體裡面,即使有,是不會發病的 其實真的你想下也不奇怪還有上次沙士也是同樣的道理你記得那時候說搶那些臘那些醋白醋還有板藍根事實上你看到根本內地的人自己都知道這個問題現在好像風平浪靜但是圍著香港在深圳河以北很多個最近就是深圳 然後東莞、陽江再數上去其他譬如江西、浙江陸續還有這個案是數量是不少的是過百個這樣的個案你看到問題其實是蔓延的我們作為香港老實實我們可以做什麼呢好像郭吉琦所說最簡單的工作最簡單的措施就是停了內地來的活雞起碼 將感染的源頭切了一部分這是常識還有你也可以告訴香港人你不要回去內地去摸雞、吃雞一樣都會中了回來聖誕、新年、農曆、年假期很多香港人鄉下還有人的 就會回去過年的回去過年的氣氛是很好的是啊而且如果政府即是我們特區政府自己不採取這個措施的話香港人就會覺得政府都沒有這麼做即是沒問題回去過年就肯定做幾件事劏雞殺鴨有魚塘那些就去撈魚燒炮仗是做這些事回去過年做什麼鬼每天都吃我回去過過了是很開心的不停地吃東西的又有活雞吃的 我怕不只是內地的人來自由行或者其他的人回鄉下過年你一定去活雞市場或者家裡養了幾隻雞就等過年湯中國人就有這個習慣會出事所以過時過節其實是高峰期高峰期是高危期兼高峰期所以好像你所說特區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很警覺的措施告訴香港人我們煞有介事停了內地的活雞來了 起碼將這個所謂警告的信號發給香港人知道你回鄉下過年的時候都聰明一點醒目一點說我不要搞這些事情我們擔心還有香港人真的有依賴的他依賴政府覺得政府如果覺得有問題的話他是會採取措施的如果你沒有採取措施就是沒有問題你某些地區的不來得不是那些地區就是吃得沒有問題擔不擔心有這件事呢 我不知道我們的聽眾怎麼想冬至沒有活雞吃不是沒有雞吃是有雞吃的是有冰鮮雞給你吃的你說 你說我不吃雞，我吃冰鮮雞，如果香港已經養成了習慣的話，好像歐洲，你很少不見雞在街上，不會的，好像美國那樣，何樂而不為呢？而且如果你照顧分析，對香港雞籠是不會有影響的，有什麼問題呢？大家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我不知道怎樣想，除了要照顧它爺爺的利益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原因在哪裡。 1838，1838，聽一節香港電台的新聞，我們回來再談。會不會因為梁振英的施政是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管治危機？ 其實這次都不是一個突然的安排，其實一早我都是安排了的。 我很相信已經是沒什麼可能再找到一個真普選的可能性，那時候我相信社會會有壓力，支持者也可能，你不知道我都會知道。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则言，开启真相。 封烟热线1831138， 吳志森余若薇，當然今天還有很多話題可以說，余若薇你拿著基本法做什麼，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我時時都拿著的，我都是的，當聖經一樣。有沒有那麼嚴重？1831，38，黎先生出發表意見，黎先生你好。黎先生你好，森哥你好，余大狀你好。我想說其實佔中如果 因為我都聽到你們的節目說有機會推遲各樣那些，但我又真的以前真的是不是曹貴論戰還是什麼兵貴神速一而成再而衰三而竭那些，你一尾被人這樣拖，其實我們沒所謂的，你很突發性，我就七一遊行那一天 之後你說佔中就來了，黎先生，我想如果你留意一下那個新聞，他們是這樣說的，就是特區政府現在推出政改的諮詢5月5個月，你由11月底，總之去到5月3日，然後才完結諮詢，然後才發表具體的方案。 他賣大包給你，你就不用佔中，如果他沒有的會去篩選的，你才佔中，要搞得那個方案出來，相信是過了7月1日，所以佔中三子就說7月1日佔中決定佔中就是為時太早，因為未有方案看到，這個是他們的說法。我又覺得這樣，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要去 暴動啊什麼那些，我們要表達我們的態度，明白，就算沒有的，你未發表，我更加應該要佔中，去令你明白我們的意向，所以我有心理準備，可能我七一就一定遊行， 就坐下不走， 突然間有人就說，喂，明天佔中，OK，沒問題，就坐下，我請定假了，這樣，是的，這樣， 即是你覺得， 日期不要改了，也都 也不要緊，我不期待戴教授現在要說到明，因為始終你知道別人統戰部那麼多人，人家會再想的嘛，你特法性沒有那麼多人關大教授什麼事呢？統戰部會掌握了戴教授的動向，但我們就突發性，沒所謂的，明白，說不說那是國安部，那個是國安部，明白，好，多謝你啊，黎先生， 你說， 都聽到特區政府有些 有些不好的，哇！上個禮拜學校又兩單，跟住現在又說那個綜援那個算啦，是政府無能啦，我沒辦法啦，但是每一個禮拜都有啲令人非常之好奇怪、好不開心的消息嘅，真係市民真係忍唔住啦，我覺得唔好真係唔好拖，唔好嘥咗個股士氣咯， 一鼓作氣係嘛？好，Audrey你點睇咧？即係 你覺得現在的說法好像是含含糊糊的，都可能要推到年底了，即是佔中。你覺得呢？ 我相信雖然我沒有跟戴教授談過這個問題，我相信他的擔憂就是如果到時人家覺得你沒有充分的理據去佔中，那人家人數少，那你就變成示弱。我猜他的擔心就是這樣。如果我假設這樣，年底都未有方案， 2015年 都未有，那怎麼辦呢？到2016年才有年頭，或者2015年年尾才有，那你是不是一直拖到跟著時間表去做呢？問題就是這裡。我自己知道譬如他無論是真普聯或者佔中三子，他們都是預備會有一個公投的情況，即是公民授權的。 當然那裡一直會進行，那裡不需要等政府，因為自己推出一些方案，然後自己請市民去投票排序，這件事你是不是都可以做的，亦都是給政府一個訊息，就是我們香港人是支持這個方案的，這個排第一的，這個排第二，這個排第三的。但是如果政府遲遲都拖，像你所說一直都他沒所謂，那你想想 你想想從梁振英的角度其實他是越遲越好，因為他其實是有利益衝突的，因為你越是窄越是小圈子，甚至如果你實行不到普選，你是原地踏步，他可能會贏，分鐘夾硬來又贏多一波。所以那次明報那時候叫我們用八九不離十去作 我就說六八九都不想普選，因為他想做夠十年，八九不離十，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覺得在這裡勸一勸佔中三子，如果你跟著他的指揮棒轉，你的陣腳就會亂，他會拖死你，沒錯，你要立定決心，很清楚，你可能現在要改，我不是要看到方案 然後才做，即是我七一，我是不是都佔至少你好像黎先生那樣，我請定假的了，我佔一天先， 我就坐在這裡給你看看我們的陣容有多大，告訴你，你不要亂來，你不要搞一個天怒人怨的方案出來，如果不是更加大劑，我覺得要這樣，如果不是的話，你的士氣就會再而衰三而竭，就慢慢就會無了，現在已經大家覺得呢， 有些厭煩，我覺得這個感覺也有點厭煩，在哪裡呢？因為你知道，我們昨天也有說，找他們來解說，找大學庭來解說一些商討日的方案等等，有些人都會覺得，哇，有很多理念，有很多什麼，我們很難掌握的，究竟哪些行，哪些不行，哪些是什麼叫做公民提名的成分， 有些是真正的公民提名，有些可能不是真正的打折扣的，有很多學理上的東西我們要掌握得到，我不是反對這種，但是如果你學院裡面討論學理的東西是完全沒問題的，但是一個政治運動要討論學理的東西， 有時參與者是會很難明白，明白這點才是重點，我都同意你不可以做得太深，接著是陳先生，陳先生你好，你好兩位有什麼主持，有什麼意見呢？想說一下港台的新大樓撥款和大樓的地址，之前改過的地址，改過也是將軍澳，但區份是不同了， 區分不同了，因為我之前看報紙報道，最近Google那邊公佈了， 就說香港的Data Center就取消了，沒錯，引起我的懷疑就是港台的地址又說搬，會不會就是搬到他那裡呢？應該不是，我的理解應該不是，還有他將軍澳很大，這個我明白，但是地址那邊就報道都沒有說了， 都沒有時間去查究竟兩邊的地址，我的理解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改了這個地址， 好像Google那裡都沒宣佈， 我如果記得好像，我希望沒有錯，未宣佈的，我不敢說，因為我沒有查過資料，所以我都是想剛巧他今天有件撥款那邊再提， 他本來就是將軍澳86區的，現在就變成將軍澳區85區，

事務委員會就是要解決撥款等等多少錢這次為何會有份文件出來要詳細一點就去公務委員會因為你要撥款來建一些新的大樓屬於政府的建築物就要在公務委員會又要再談遲些這筆錢又去財務委員會 再拿錢的又再談一次是這樣所以你為何說見到他這麼多次每一次都有些不同的原因是的他程序上是這樣的他政策要分那些事務委員會那這個屬於哪個政策的就要哪個事務委員會先說政策政策那些事務委員會的議員又出席通常都是這樣的然後他們同意了之後再去公務小組公務小組也有一批不同的議員他是屬於公務小組又要說的他就看一些工程這些他又可以提很多問題 他過了之後又可以再追蹤去到財務委員會那個就所有除了主席之外所有其他的議員都是屬於財務委員會那時候就正式批撥款行不行明白多謝你其實我覺得這些程序我認為中學要教我覺得中學沒有教的是 在美國這些程序是很清楚的什麼去Congress什麼去Senate去談總統不過又怎樣憲法是很清楚寫的或者剪報剪得對不對有沒有權我們問一個中學生甚至問一個大學生你不要說學生就算是問一些有平時有留心時事的他都會覺得這是很複雜的什麼委員會你又再談多次談這麼多次這個我覺得是香港的憲制的ABC 對一個政策你拿某個例子來最好的了我們做新聞你做議員我做新聞所以我就知道但一般市民真的不知道這個問題就是這裡這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大家就記得講回在事務委員會當這個港台新大樓拿出來的時候就是其中民建聯的鍾樹根一看就看到原來是你要60億的原來香港電視 錄億的就不怪你要財力這麼差你收什麼吧就是那句就是這樣來的這件事我覺得幾分鐘應該講的大班就講了起碼由昨天講到今天我又想聽聽你的意見你做立法會做這麼長的時間在政界但大家知道香港的諮詢委員會所謂有66還是66原則 公職王霸佔那麼多位置做是不對的所以後來定了出來最多做六年通常為何做六年任期是兩年一般由特首委任任期通常都是兩年但按照慣例讓你連任完一次再延任一次加上就六年你就拜拜了 鄭經翰做了監警會做了兩屆第二屆就快要滿了即是說做了四年他突然收到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的信就說多謝你退休了這些叫被退休大班就覺得無緣無故說我退休呢 你硬要我退休其實你問大班為何要叫你退休你當然是心知肚明聲大的兒子你大聲台你煩人我覺得做公職就不是等於拿荷蘭水蓋不是榮耀做公職尤其是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公職是要盡心盡力去做真的 你令到那個有關當局覺得你煩你就稱職了代表你做了事你就稱職了何況是監察警權的事尤其是監察那些部分絕對是別人覺得你煩你才做了事但我覺得現在的傾向有一個新的政治形勢就是這樣自從有了高靜芝的存在之後因為他要過濾聽不聽話你的諮詢委員會就將一些你認為當然這是梁振英仇意的認為不合朕意的人不合梁振英這個朕意的人這個皇帝的意思的人是要隨之而後快儘管這個做法是很奇怪很odd還有是很違反傳統譬如你做了四年就要動你了是違反傳統的嘛 如果從英國佬的傳統是很重要的沒有例當然你可以任何人都解僱你中間解僱人都可以沒有說不行除非人家經常都辭職遲到早退又不說話你都說你都沒有貢獻現在可能反過來遲到早退沒問題你說話太多貢獻太多就要解僱說得越少越好這是一葉之秋的 這不只是鄭經翰的問題不只是大班的問題如果你要檢查一次香港的諮詢委員會譬如翟紹棠也是監警會我想他遲早沒得做你看何時有滿好像說有半年沒得做因為你做得太好現在香港就是這樣你做得太好你不適合皇帝的意思對不起你就沒得做 其實老實說好像翟紹棠這些他做大狀他一個小時你想想他收多少錢不是說一個小時好像李嘉誠說烏低薪收回他一千元錢都可能虧本了你明白嗎那一秒鐘賺很多要烏低薪不要了如果他盡心盡力做這些公職根本是在虧本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聽眾要注意我認為立法會議員也要注意你也要問起碼要追究 問究竟這個決定是怎樣來的不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台上才說這件事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跟公眾利益有關而且我自己覺得是否在司法上可以想呢 因為那封信我們登了在Facebook 給了大班的封信讚到他天上有地下無然後他的存在令到這個監警會的運作更為暢順不是說對不起你阻礙地球轉 OK 用那個字叫做 叫做smooth operation 更為暢順順利不是說你阻礙我就解僱你非常順利非常順利你都要動他我覺得這個也是極致這封信我認為他有其他令到他更加暢順的人想進來也不行暢順就是比較而已我覺得這個是一葉之秋即是說<笑> 又是反映到什麼梁營、什麼唐營、什麼香港營其實我覺得你想一下一個特首他可以有那個權委任所有這些諮詢委員會又可以委任行政會議那些人決定你有多少個電視台很大權 很多人都忘記了以為我在立法會裡我請議員進去選議員進去他監察又不讓你過這些錢又不讓你過那些錢但事實上這些事根本你沒得過的因為他找一個大大總官來決定哪一個人有得入某一個諮詢委員會 很多這些很大權的諮詢委員會全部都是由特首最終都是他一個人操控他委任的你高靜之當然是聽梁振英的意思這個OK這個OK這個交叉這樣鄭經翰今次遭逢厄運他又說不肯做當然但他都憤憤不平即是覺得做了事情還有他最生氣的他唯有都是 當然我知道法律上當然是沒有有沒有司法覆核我意思是有些有沒有其他渠道用民眾的方式群眾的方式寫信去特首辦呼籲大聲台的自己有寫信去特首辦有得想不過老實實都是沒有用令人有些壓力和尷尬你不可以無聲無息被人滅了尤其是監警會 我認為警權越來越大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事件都是警察和普通市民的衝突如果沒有人監察的話是極度危險的事我希望我們的聽眾繼續留意這件事亦都繼續監察著好吧我們時間差不多了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